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这首陈明的《远空的呼唤》是来自他1996年的专辑《天使飞进你梦里》的主打歌之一。而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1988年陈百强的《神仙也移民》专辑当中的这首同名的主打歌。这首歌呢是翻唱自英国的女子组合香蕉女郎的一个代表作品，用搞笑的方式呢反映了当年港人移民的百态景象。 天平自有八仙，三姑老只识一个天，巡逻天平永无变迁，八字举世八字烟，但脚下有日却失足，从云上跌到凡尘，看到仙女，看到 TV 播粤语片，交通灯熄得闪，渔民肉链氹氹转，然后决断要变族人不归田，渔民日日行商店，仲要立碑，头发要剪乱两寸。有个小仙，为找那开心的白仙，云层飘来降到海边，即刻感觉新鲜，漂亮美丽俏娇，年年话去睇龙船，永不满意，叫话 T 恤半露了肩，小仙子啦啦民欲念氹氹转，然后决断要变族人不归田，移民日日行商店，仲要合啲头发要剪乱两寸，美丽俏娇，年年话去睇龙船，永不回忆，叫话 T 恤半露了肩，小仙子啦啦恋，渔民欲念氹氹转，然后决断要变族人不归田，渔民日日行商店，发要剪乱两寸，移民欲念氹氹转，然后决断要变族人不归田，移民日日行商店，仲要合肥，头发要剪乱两寸。 陈百强的《神仙也移民》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 SHE 首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《Remember》，这是翻唱自德国的组合 Sweetbox 的代表作品《Superstar》，而且呢 ，Sweetbox 后来对 SHE 的翻唱的非常的欣赏，所以另外给他们特别创作了另一首《Superstar》。而这首歌当中呢，最特别的就是他用到了古典音乐《天鹅湖》的旋律。 距离，我只怕是天鹅作剧，把今天变成残疾。那么长的未来里，什么都是不一定，但我还是要你答应。真的无情，总有你把我忘记。那么长的未来里，什么都是不一定，但我还是要你答应。 Say you'll remember。

就这样了，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，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，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。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，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，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，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，是为你的心跳也好，是前世的姻缘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，是命运的安排也好，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。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宗盛的《鬼迷心窍》。鬼迷心窍呢，是指本来以为自己呢不会再有那样心动的感觉，再像年轻那样的感觉，但是见到一个陌生的女子、陌生的异性的时候呢，那种年轻时候的悸动呢又重新浮现在自己的面前，所以不得不怀疑这是不是被鬼迷了心窍。好，继续李宗盛的作品之后，下面是罗大佑原唱的歌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，阿桑的演绎。 仿佛如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，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，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，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，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，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，属于真情的是空幻的无语，而今当你说你将会离去，忽然间我开始失去我自己，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，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，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，啦啦啦 有春天。 阿桑演唱罗大佑的作品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高峰创作并且演唱的这首《大中国》，这也是高峰的成名作之一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高峰融入了许多的中国的民间小调，所以听起来呢，初听的时候就非常的亲切。 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兄弟姐妹盘着两条龙，是长江与黄河呀，还有珠穆朗玛峰啊，是最高山坡。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兄弟姐妹都很多，景色也不错。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呀，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中国呀，好大的一个家，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，我们的大中国呀，好大的一个家，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他。 香水涂在手腕上，我煮咖啡想你在夕阳，坐着你坐过的沙发，点燃你的雪茄，

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苏慧伦还有成龙的《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》，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宗盛的作曲。想象一下，在歌曲当中唱到我要说声谢谢你这句口白的时候呢，这句谢谢你想献给你生命当中的哪一个人呢？继续，接下来留声地带送给你的歌曲来自张学友的广东歌，非常有难度的，需要有很长的气，需要有很大的肺活量才可以诠释的歌曲，离开以后。 今日像每样话题总不适合你，近日夜深相随飘起一抹冷漠空气，在这天是你是无大小多么生气，谁人亦可知你将别离，落寞地躺在睡中试试抱紧你，但是目光躲避令我可感到你在喘息，没说出亦领会谁在撩动你，抛开苦痛去解决自己，让你那些冷却热情另有生机，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，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，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，愿明时也再不记起，离开我以后我会尽放这地，晨早冬夜傍尽漆黑想念你，离开我以后最了会看到你梦中方向变搞地接近你，我在预期你会说舍弃，问事实怎躲避，再倒数将要每日想你，若这刻若最后无力留下你，将消失勇气释放自己，就算某天我问别人亦当真理，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明天将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，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，愿明时也再不记起，离开我以后我会长留这地，晨早冬夜薄醉漆黑想念你，离开我以后最妙会看到你梦中方可永久地，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，明天 这是来自张学友的经典歌曲《离开以后》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，是来自当年张艾嘉主演的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，来自罗大佑的作词作曲，珍妮的演绎，《海上花》。

具体而言，旅游步道以山区、浅山区、滨水区为主，串起来风景名胜区。交通方式上则以步行为主，兼顾骑行。按照北京市市级旅游休闲步道规划，2020年前，本市将建设市级旅游步道2000公里，与1000公里市级绿道共同构建休闲慢行系统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4月16号至23号举办。组委会于7号发布最新筹办情况，表示本届电影节的记录单元设立了“一带一路”主题日，将举办“一带一路”记录作品展映等系列主题活动。同时，该单元还瞩目冬奥冰雪和户外运动领域，将举办首届冬奥冰雪影像论坛等活动。据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，今年的记录单元首次设立大师名作板块，知名影人纪录片大师雅克贝汉受邀担任记录单元的名誉主席，其最新创作的自然纪录电影《地球四季》将作为该单元的开幕影片亮相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一生照我心，再无所求，只想我跟你，终于有天能重遇，又再共行。心再无 这是来自张学友早期的歌曲，叫做《太阳星辰》，这也是张学友当时呢并不太风光的时候的一个作品哦。当然也是专辑当中唯一比较受欢迎的歌曲之一，也不是唯一了，少数的受欢迎的歌曲之一。好了，今天的留声地带即将要告一段落，在最后呢，我们来怀念一下凤飞飞，听听这首《好好爱我》。这里是留声地带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我的一份柔情，我的一片心意，我的奉献给了你。不要对我冷漠，不要不理睬我，怕你冷冷地待我。我不求你的富贵，不求你的荣华，只愿你把我珍惜。给我一点关怀，给我一些安慰，我就能满足我心扉。 笑滔滔两岸潮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